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好，大家好啦，咁我哋今日呢就嚟到呢一个嘅石梨嘅第十座同埋第十一座啦，石梨中转路啊，咁呢我哋就即係入咗两位嘅居民嘅屋企啦，就都係即係同我哋傾一傾返點解呢嗰個嘅市區中轉屋係咁重要啦。咁當中呢其實即係牽連嗰個問題呢就唔係單純係講緊嗰個石梨中轉屋嘅制度，以及呢就係話而家房署同埋政府呢係有個講法係會係要清拆晒所有市區嘅中轉屋，同埋要逼佢哋去晒屯門寶田嗰個中轉屋嗰度嘅。除此之外呢，其實呢個係牽涉到係成個嗰個房屋制度嘅問題嘅，即係包括係公屋啊諸如此類啊咁。咁我哋即係今日揾咗兩位朋友係同我哋傾偈啦。喺我右邊呢一位咧，就叫阿志， 係 冇錯， 係冇錯，冇錯。 喺我左邊咧，咁佢唔係短出鏡啊，咁就阿偉啦，係啦，喺我身邊呢個唔關事嘅，呢、這個係我哋嘅同事，咁就負責咧都係即係記錄一下同埋關於嗰個政策上一啲嘅嘢啦。不如我同阿志傾下先啦，咁阿偉你都可以隨時加入向嗰個討論度，或者我哋分享一下嗰個情況。阿志啦，阿志咧，佢其實據我所知，你好似住喺呢個中轉屋住咗五年啦， 四年三年 三年幾三年幾四年啦，三年幾四年住咗響即係呢一個單位， 係啊， 呢、這個大概幾大？呢度有冇有冇呢個200冇200尺？ 冇，呢度屬於大單位嚟噶啦，大單位呢度叫做四至六人嘅單位嚟嘅，咁淨係呢個空隙嘅話，唔包廚房就167尺，加埋嗰啲咧。就180尺到嘅啫， 即係180尺係住四至六個人嘅， 係冇錯。 呢個係大單位嚟， 大單位。 咁細有幾隻？ 12.5咯， 即係 82尺。 咁細單位住幾人啊？住一至三個人啊？ 一個到兩個人啫， 一個到兩個人。 但係如果你要申請擠迫户咧，係要差唔多四個人先至可以申請到擠迫户嘅，因為佢唔同公屋嗰、那個。擠迫户嗰個平均面積要求，呢、這個只係3.44嘅啫。咁如果你要超過三，要細過3.44，你先至可以申請到擠迫户。如果你一個人入咗好似阿維咁樣，一個人入咗去，咁佢結婚如果生咗個 B 嘅話，其實都唔夠資格去申請擠迫户嘅。 我明白，即係除非有兩個老婆啦， 或者兩個小朋友啦。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好似你咁啊，你而家 係啦，冇錯。 OK。咁啊，阿志，你喺呢一度三年幾四年，你係講唔講得咩事會過咗嚟㗎？因為中轉屋可能大眾嘅理解，因為大眾或者其實大家唔係咁理解中轉係咩㗎，大家都可能會覺得係因為你住緊嗰度本身有天災人禍，咁所以你暫時住唔到啦。又或者你本身可能嘅係喺香港你住緊公屋，咁跟住然後後屘佢調配唔到，亦都可能一啲家庭嘅原因，譬如可能係有家庭暴力啊，諸如此類啊，咁可能就會俾你去中轉屋嗰度暫住啦。咁但係你自己嗰個情況係點樣？ 我個情況就因為我之前同我媽咪一齊住緊公屋嘅，咁三人單位，咁我結咗婚，咁要其實都係比較逼啲啦，咁啊自己租住，咁出邊嗰啲屋租其實都係貴，都好貴嘅。嗰陣時都揾個荃灣啦、因為我住喺梨木樹咁啊，荃灣其他葵青區講緊劏房。百零尺都要成3,900咯，4,200咁樣。 嗰、那個年代、啊， 嗰陣時差唔多、那個年代啊，都差唔多係咁嘅價錢。咁我哋嗰陣時都貴。咁揾下揾下揾到邊度咧？揾到城門水塘上村，城門水塘嗰邊。咁其實係寮屋嚟嘅。咁我嗰陣時咩都冇啊，淨係嗰個鐵皮屋嗰啲咧，我哋就咁喺度住咗兩年。咁嗰啲地方都惡劣啊！但係你話齋都冇。 唔係，即係意思就係你去咗嗰個嘅近住水塘寮屋嗰邊，咁住咗 兩年幾都，跟住就遷拆。 跟住去拆啦，係啦，跟住去拆。 跟住因為地政處嚟到話呢度係非法僭建。 哦，即係佢唔係牌子屋嚟嘅。 唔係牌子屋。 佢純粹係非法僭建嘅寮屋。 非法僭建，但係佢嗰度。我哋唔知佢話佢嗰陣時佢賣咗嘅，包咗工佢話佢賣咗，因為佢見到個成個地方啦，起嘅嘢都係好舊噶啦， 最少有廿年到嘅人。咁1982年開始，我諗都差唔多咁嘅時間啦。咁我以為佢會買喎，佢話佢都係買咁啊。咁啊嗰陣時都彷徨㗎，地政署一嚟到就黐一張紙，就話要拆、要一個月通知。嗰陣時就我記得好似我唔記得咗六月定係五月嘅，5月27黐。就6月28就要遷走啦。 幾年啊？ 13定係12，我唔係咁記得。咁佢就話要逼遷，咁我哋話可唔可以俾啲時間我哋去揾屋咧？咁我哋一個月時間其實比較真係難揾，因為都有小朋友。咁他說都不得的了，那我就找當區區議員咯。那當區區議員檸木樹的話就是陳遠森和黃家華咯。那他們就說沒辦法的了，那政府叫你們搬，那你都要搬的了。哇，那我們都是沒辦法，只是住在那裡而已。如果我有能力的話，我都會租外面的地方方便我自己翻工啊，搭車啊，咁住嘅地方起碼我都唔使行嗰段斜路啊，起碼我買嘢唔使咁麻煩啦，全部好似孤呢咁樣孭住上去咁樣，上面當然咩都冇啦。 咁啊，跟住佢逼遷就 咁，我哋 申請啦， 當然未咁快嘅，其實未咁快冇新嘅。咁我哋嗰陣時都係申請緊公屋嘅，因為搬出嚟已經係申請公屋。咁嗰陣時亦都有揾個社會福利處啦，社會福利處都話你冇辦法㗎啦，咁政府要你搬都要搬㗎啦。哇！我哋唔係話唔搬，我哋可唔可以俾個酌情時間，我哋酌情權咁樣？咁有咩可以幫到你啊？咁你個入息低唔低過12000啊？嗰陣時12000，我入息唔低過12000啊。咁你入息幾多？我話嗰陣時16000幾咯，16000幾啊。咁你唔係可以出去租屋住咯？哇！我知道可以出去租屋住。哇！我得我一個人揾，咁我老婆同埋個女咁樣，我又afford唔到市值嘅租金，我只喺嗰度住嘅啫嘛。如果 OK 嘅話，我點解要隔喺嗰度咧？咁如果你低過12000，我就幫到你。我點解你低過12000就幫到你？我可以幫你申請綜援咯。哇！咁樣樣啊！如果不是的話，你就幫不到我，你會不會介入做個家訪或者看看我的環境那些？那不會的了，我們不會這樣做的了，都是這樣的了。哇，社會福利處這樣的？ 社會處是叫你不要做事的 嘛。哇，我那時候很猛的，真的很猛。當然也都是有找其他立法會議員，那其他那些都是一人不聽電話，一人說很忙。咁當中就揾到梁耀忠，因為佢始終都係新界細嗰陣時，咁啊個上到過嚟望咗個環境，都話咁樣樣你哋嘅環境都惡劣喎，咁我哋嘗試下聯絡下地政處嗰邊啦，傾下睇下可唔可以傾下騰遲啲先至遷啊，定係點啊？哇！咁講下講下都差唔多到，我哋其實揾阿梁耀忠差唔多成兩個幾星期後，因為我哋當中都揾咗好多人，好多人唔得，咁揾咗梁耀忠。咁梁耀忠啱啱約咗地政署，話下個星期先至會約到，但係嗰日我哋已經即係隔兩日到，我哋已經話要遷走啦。咁當中真係恐怖嘅，真係恐怖，因為街坊嗰陣時都話如果咁樣嘅話，我哋咪唔逼遷咯，唔理佢咯，就犯咯，咁點？當中係點啊？當中有廿個防暴揸住盾牌，長嘅盾牌，長身揸住警棍，廿個防暴入咗嚟我哋嗰度，一路敲住鐵絲網，加埋10幾20個嘅嗰啲地政處官員嚟到，有5架嘅豬籠車咁上咗我哋嗰度，一路喺度嗌你哋邊一户嘅？自己埋翻去你自己嘅屋嗰度，唔准出嚟，有人會同你登記。當時嚟講，都唔知點啊，冇遇過你話我租屋啫，咁我哋都係要求可唔可以遲啲搬走啫？ 我哋做過啲乜嘢啫？要需要有廿個防暴，好似荷槍實彈咁樣一路敲住反啊，係嘛？我租間屋啫喎，咁無奈啦，真係好無奈啦，因為好多都有家庭有小朋友，咁個俾你趕入咗屋企，咁就做咗好簡單嘅登記啦，就攞住個紅白籃，攞咗幾件衫，一兩個枕頭。就咁過上豬籠車啦，去咗寶田嗰度，哇！ 哦，入隊去住啊，屯門寶田啊， 寶田嘅臨時收容中心。 跟係啊，跟住就放咗喺臨時收容中心。 已經係去到臨時收容中心，跟住佢先叫你簽翻啲文件，就同你講：如果你有地方住，你又可以住，你可以走，你都唔需要，你冇地方住。你就找到你有地方住你先走，大概都是给三个月至四个月限期你、没其他那些、那去到他又分临时收容中心那边宝田那边就有单人，单人就分 男单和女单和、有家庭，那环境真的很恶劣，真的很恶劣，一个单人讲单人，一个大窝，大窝里面一格格嗰啲牀，你好似睇監獄風雲咁，一個大堂啊，監獄風雲。咁你有啲手提嗰啲幾件衫噶嘛？佢又俾個 locker 嚟，俾個 locker， 個 locker 好似你游水嗰啲 locker 咁啊，你咁擺落去。咁有床板嘅，一個床框，一個床板，床板兩隻半嘅啫，上下隔牀嘅，你可能要同人哋 share， 即係人哋上隔你下隔咁樣。咁廁所得個三格嘅啫，你要同人哋 share 嘅，廁所連埋嗰個沖涼房嘅。都是連埋落去的， 即係沖涼同一格。 係係啊，同一個位啊。咁廚房得嗰幾個13mm插蘇位嘅啫，你唔可以明火嘅。咁如果你要煮食嘅話，如果你有其他人過嚟，可能要大家商討下個時間啦。 即係夾啦。 係啦。 夾下幾時煮嘢食啦？用電腦。 係啊，咩都冇。咁我哋嗰邊我哋家庭咧就。多了咩咧？多咗個接集。咁、多咗個接集。 家庭多個接集啫。 因為好似都係呢度擺兩張牀，擺兩張牀喺呢度，大概都有40尺到啦。 40尺。 喺呢個咁嘅範圍咁啊，咁樣擺兩張牀。 跟住俾你接集就係你成家。 接集係啦，就係、是、成家就喺呢度噶啦。咩都冇。咁佢接集佢唔會上到去嘅，即係冇棧頂嗰啲嘅。你一講嘢，全部都聽到嘅。可頭講嘢可尾都聽到，當然有同火處傾啦，有講佢哋就話有機會、住咗三個幾四個月，有機會可能會上到嚟中轉屋嘅，但係中轉屋咁就視乎你個入息要求啦，跟翻個房署嗰啲入息要求，哇都 OK 嘅，都 OK， 我哋都會 OK， 但係佢點樣？另外佢個要求就係、是、你要證明你無家可歸先。 怎樣證明你無家？ 係啦，呢、這個地址、啊、這個就係冇錯啦。點樣證明你無家可歸咧？ 冇登記地址咁 樣。嗰、那個臨時收容中心，我頭先咁講個環境係好惡劣噶嘛。你有能力嘅人，你可能會話：咁我個我屋企人住咯，或者係去我朋友屋企暫住咯，咁得唔得？唔得。佢要有個剔名嘅，譬如你去到座頭，譬如我又有幾座係俾中轉臨時收容中心嘅啫。咁你要去到個座頭同佢講。我是幾多號房，幾多號床位，幾多號床位，佢又幫你剔。譬如你七點鐘去到啦，佢又幫你剔一剔先。但係嗰個剔咧，唔代表就 confirm 你嗰日有翻嚟喎。佢要點啊？佢有凌晨三點幾再巡多一巡。咁佢見到你真係有啦，人喺度瞓啦。咁瞓足四個月啦，咁嗰個地方咁惡劣，你都肯瞓四個月啦，咁你真係無家可歸啦。 哦，即系斗惨嘅， 系啦， 斗惨嘅。 我呢个评审机制就系你住足嗰度四个月，就咁跟住，即系好惨咁住四个月就可以。 唔系，即系嗰个讲法，你咩为之无家可归？ 系啦， 就系、是、你冇其他选择，你住喺个咁烂嘅地方，你都选择嘅，即系你系冇屋企啦。 嗯， 系咁样。 冇错。 咁跟住就住咗四个月。 住咗四个月。 然后后屘就确实就系、是被 certify 为一个无家可归。 可以咁讲。 成家都無家可歸，但你有家嘅，你有家但係無家可歸，跟住就俾佢派嚟石梨。 唔係，石梨絕對唔係，以佢 遷拆或者係佢哋嘅政策嚟講，由荃灣啦，或者係遷拆嗰啲所有嗰啲天災人禍嗰啲，除非佢特殊嘅例子啫。如果唔係，佢一拆完或者天災人禍嗰啲，佢全部點咧？搬去寶田嘅。 寶田先。 但我哋會覺得好奇怪，我哋住喺葵青區或者係荃灣區，我哋被你遷拆或者發生火燭嗰啲二波方居民都係咁。我發生火燭，我點解會搬去寶田嘅？我哋都覺得好唔合理。佢話石梨中轉屋要社工介入，要社工寫介紹信，你先至可以入到嚟住。我話石梨又係中轉屋，寶田又是中轉屋，點解寶田可以唔使社工介入，唔使寫介紹信就可以入住到？點解呢度又要呢？佢話寶田唔係，佢話石梨唔屬於嗰個中轉屋，即係佢唔係講得好好實嗰樣嘢。總之全部都係講得模棱兩可。你要有介紹信，總之社署一定要開快路先得。 嗯。 如果只係咁，而家石梨住緊長到百幾户，即係六百幾户。 都有社署嘅 file， 都有社署嘅 file 先至入到嚟。如果唔係，嗰冇人會。 我想問呢個搞清楚，咁即係係唔係意思就係話你社署開 file 會更盡啦、啊嗯，會話啊你哋係咁樣先入到嚟啦。同時咧，我睇啲文件咧就係入嚟嘅時候，佢要逼你去申請公屋㗎。係 嘅，係嘅。 即你應該就係佢話意思話你入嚟嘅，我就逼你申請公屋。咁但係申唔申請都係你一回事啦。 正常嚟講，因為佢個房屋政策，佢呢度唔係俾你長住嘅，俾你過渡性嘅啫嘛，俾你過渡性。咁你入嚟嗰陣時候，其實講真一句，你一定申請到公屋噶嘛、嗯。你要記住，你入嚟嗰陣時候，我哋點解會入到你？好似頭先咁講，無家可歸，跟住個 符合個入息 審查噶嘛，同埋佢個入息審查嗰啲所有嘅嘢啊嘛。咁你嗰陣時佢都會要求你填曬所有嘅嘢。正常嚟講，入到嚟，如果你之後嗰冇乜再超支嘅話，你都係排緊公屋嘅、 嗯。 正常嚟講、嗯，入住呢度全部嘅人可以咁講。 係。阿志，而家你係喺度住咗三年幾？係。四年啦，叫做。應該即係按嗰個政府嘅講法啊，佢應該係時候係排到公屋俾你的。 其實我入住咗呢度四年，我加埋我住寮屋嗰度嘅兩年，其實我差唔多六年，我申請咗六年。 哦，即係你住寮屋嘅時候都已經申請了。 申請緊，因為我搬走嗰陣時候、啊，我結婚已經係申請緊，已經係申請緊。咁申請咗六年，六年冇。 冇任何最新情況咁樣乜？ 冇。 你係咪漏咗呢個申請啊？ 係呢個就係真 啊！但你入嚟呢度一定會有申請噶啦。 申請咗，冇。 咁你冇去問過？有冇去問過？ 有問過，佢就話你四人單位係跟翻個 number 咯。 等耐啲嘅。 咁仲有個 number？ 四人大單位啦，話你呢度咁樣啦。 唔關事嘅，唔關事。 哦 okay、 我嗰陣時申請就三人，跟、 嗯、 住因為多咗個 B 就加咗四人，加咗四人，佢唔係掉咗去四人隊咯。 哦，明白。掉咗重新排過啦，即係咁。 佢就話唔係重新排過嘅，因為你有個 number 噶嘛，有 G number， 咁啊跟住個 number， 佢話其實佢都唔會重新排過，亦都你四個人個隊根本上唔識喐。 嗯。 咁其實我唔明嘅，因為我老婆啦，湊住個。個女喺利盟樹嗰度翻學嘅，咁佢亦都有好多嘅同學仔，好多都係新移民，好多好快，無論佢三人又好，四人又好，五人又好，年齡兩年，咁佢我個女而家 K three 咯，咁佢而家好多都係一齊 K one K two 已經分到 ，K one 申請 K two 已經分到，有啲 K three 已經分到，講緊兩年到或者三年到嘅時間，佢哋係分到。但是我哋佢成日都有問好多嗰啲新移民嘅家長問我老婆，嗯，點解你咁耐嘅？點解你申請咁耐？ 咁你老婆點答？因為我係香港人 嘅。我老婆，我老婆話可能我香港永久居民啩，所以咁耐啊，佢覺得你哋冇咁嘅需要啊，可能冇咁。 佢覺得你有能力維生咯。 可能係啊。所以等極都是等到無，好無奈啊！ 你最近一次是問你幾時啊？ 最近一次陳志敏、上個月咯，上個月打打電話去問，或者上網 search 去睇翻嗰個資料咯，仲係講緊係仲有前面有三萬幾人咯，三萬幾個家庭， 家庭， 講緊係未見主任嘅，未做入息審審查嘅，咁佢亦都係2014年嘅審計處報告，亦都係講咗。石梨的中轉屋 或者空置啦， 喺佢其實開始唔係噶，2014年佢係講咗佢係扮演咗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因為佢喺無論天災幾次嘅天災人禍事件，都係扮演咗一個好重要 的，加埋土瓜灣冧樓嗰 時，係啦，無可替代嘅角色，因為佢都要意識到呢個係一個重要嘅社會嘅安全網咯，要保障咁咯。 唔係，但係房署佢係攞審計報告，唔係攞前面呢個講法啫嘛。去攞後面嗰、那個， 但係之後嘅呢、這個係之後嘅，之後佢就話房署就話佢呢度樓齡高，跟住空置率高，就要遷拆啦。我哋同房屋署嘅諮詢委員會嘅主席阿黃遠輝就講冇可能。如果呢個樓齡高，我哋承認嘅，我哋會明白。 六零年代起啦， 係啦，因為都比較耐。我話，但係我哋會你可以拆。但是你應該市區你都要找回起回個中轉屋，做回個安全網，做回個不法在這裡。但如果你說一個空置率高，我就不認同。我說如果要打爆石梨的中轉屋，蓋出來代表什麼？代表不是一個天津的大災難出現咯。如果不是的話，你可能好像你不會打得爆的，這個不是給你排緊公屋而入住的地方來的嘛，是天災人禍遷拆那些人才會入到來的而已，還要根據他苛刻 的條款才入到來的嘛，是不是？我都不明白為什麼你會這樣說。我也都是說了，如果這樣以你們這樣的邏輯，赤柱監房壁屋你是不是應該要拆？為什麼不拆啊？你都未打爆，是不是？以邏輯應該打爆了才叫做好的嘛，咁你全部啲反問埋一齊咪得咯？醫院嗰啲，你嗰啲養鵝嗰啲，你應該都要拆埋佢喎。你收得幾多人啫？係咪？你收得唔多啊？你應該都要拆埋佢喎。雖然你話私人，咁你都要拆㗎。我話咁，如果照你咁講，行政長官個府邸，你更加要拆啦。你住你有幾可會入去住啫？ 齊緊間房空置咗嘅。 咁咪咯？咁你咪應該要拆。我話如果你話夠好啊。你話要資源善用，我話你真係荒謬！我哋呢一座一座一層都有72個單位，我哋兩座加埋32層，兩座加埋，因為每邊16層，兩座加埋32層，我哋講緊2190個單位。你拆咗10座、11座，加埋隔離嘅小學，即係起得1000個單位。你唔覺得仲荒謬過我哋頭先講嘅嘢咩？我話如果咁樣嘅話，你哋所有嘅官員，你所有嗰啲嘢，所有嘅人，咁應該唔使住大屋啦，唔需要禮賓府咯。我而家180隻，我4個人都夠住咯。咁你行政長官，你都係一家幾口啫。咁你250隻夠啦啩？ 呢個係高密度宜居城市咯。 咁係咯，咁應該咁樣，應該大家與民共處應該係咁 咯。又有露台啦。 何況你每個月仲收緊几十万添。是咪？我哋供養你噶嘛？你應該為我哋做嘢噶嘛？係咪？咁如果咁樣嘅話，咁應該咁樣都夠。 阿偉係點樣？阿偉 住咗呢度5年幾啦，唔係呢度已經5年幾。我住過香港3個嘅中轉屋，寶田、朗邊同埋石梨三個中轉屋我都了解曬噶啦，係啦，係所以極度苛刻嘅 中轉屋專家。 係啦。他剛才講的那個呢就說臨時收容中心呢，我是隔離住了兩個白粉友在那裡，我但是那時候還是穿著校服翻學的，由寶田搭車過去長沙灣翻學的。 18歲，咁跟住然後你就去咗嗰陣時候，即係你一開頭喺寶田嘅收容中心啦，跟住之後後來就去朗邊， 係啦，朗邊， 即係18歲嘅時候，跟住就可以自己合資格申請公屋，但是你就你點樣去到浪邊啊？ 去到浪邊就是因為你又係confirm你真的證明你冇住咯。 我嗰時係要我嗰時係晚晚我都喺寶田嗰度住嘅，因為咧我去唔到我屋企人嗰度嘛，所以就住咗三個月，到跟住佢證明你冇屋住啦，因為日都喺嗰度住啊，跟住就搬咗去寶田，咁寶田就住一年嘅， 嗯， 又係關於清察啦， 係， 同埋亦都嗰邊因為有個街坊係長期去恐嚇啊，或者係滋擾啲街坊啊，咁所以咧就由寶田由朗邊就搬咗過嚟石梨呢度啦。 嗯， 係啊，跟住石梨之後就 而家你喺石梨住咗 五年 啊，多唔多單？好似由你識嘅係一個人喺呢一個石梨度住啊？ 其實多噶，多啊，好多誒，係啊，有啲都話住咗十零年都未搬得到上樓噶，因為有啲啱啱我聽有個街坊講咧就話哦佢就話佢已經見到主任啦。預備派過㗎，點知一個房政策呢就話要改動個分數嘛， 嗯， 單人嗰，那個一改動個分數之後呢佢要再排多五六年先有先可以上，但係佢已經係講緊係五十幾歲嗰啲嚟㗎，係啊，所以都 上到樓咪叫老人院嘅呢個， 係啊，所以而家就話一個人嗰啲係其實比大多數都係比老人家住㗎，咁所以其實冇辦法啦，咁都要等啦，繼續。 喂，因為點解我問呢啲問題咧？就係我唔係咁太了解，當然中轉屋而家，譬如你特別係石梨，你哋而家嗰個譬如住户嘅情況啊，即係有幾多人，每一户大概有幾多人啊，住咗幾耐啊？各自面對住啲乜嘢嘅家庭嘅背景或者咩嘅考慮？因為我覺得呢個係好重要嘅一環嚟，即係譬如舉例。好似阿志咁嘅，佢喂攞住帶住兩個細路，咁兩個細路都喺度翻學啊，自己喺度翻工啊。你叫一般搬去寶田嘅話，咁兩個細路點？你嗰度重新揾個翻學揾學校。即係如果係多啲一類型嘅家庭嘅話，咁你冇可能你政府會去面對呢一個嘅當中嘅民怨啊嘛。你話你個本上入去屯門嘅話，咁屯門有冇咁多學校呢？冇嘅話，跟住你叫啲僆仔出翻你邊讀書，係唔會話？ 因為我哋唔係有得選擇，話住喺中轉屋，或者有得選擇去有其他地方住，我哋都要佢哋認清一個事實。我哋點解會住喺呢度？因為我哋無家可歸。點解會無家可歸？因為我哋afford唔到市值嘅租金。點解我哋afford唔到市值嘅租金？因為我揾錢能力低，如果我哋揾錢能力高過，我就有選擇啦。我燒屋啫嘛，係咪？冇問題，我唔係租過另外一笪地方，依房我買都仲得啦。 因為其實你諗下，你搬得過嚟呢度嗰時，已經有一個故事喺度，一個壓力可能仲未解決到啦。 已經係不合 啦。即係嗱，好似馬蹄窩到冧樓，而家仲喺度嘅。 係咪仲有幾户 ？係啦，係啦，荃灣二波坊啦，咁嗰啲都仲喺度嘅。咁所以佢話個個呢度每一個人都有話有個故事，咁亦都如果佢話清拆嘅話要搬過嗰度嘅話，其實佢哋都極度彷徨，係啦，即係又要再適應啊。 咁你譬如你諗啫，馬頭圍嗰個冧樓嘅話，咁喂唔係就咁冧啊嘛？你屋企人啊，或者你本身已經係有傷，即係有失去有不幸嘅嘢喺度啦，而家要再搬去屯門嘅，即係再次面對一次不幸咯，即係嗰個情況。 所以我哋覺得就話我哋冇話即係未來大家都唔知道會發生咩事。如果好似咁講話我哋呢600户搬去寶田嘅話，咁佢嗰個已經如果咁樣砌積木法嘅話，佢飽和度啱啱好啦，夠啦。 唔係佢塞滿佢啫， 係啦，塞滿咗佢。咁如果講真，黑叔咁講，如果遲啲又有事，咁大家都唔想嘅，咁點算呢？咁樣， 我明你意思，即係第一樣嘢就係、是，即係市區嘅中轉屋咧，係冇理由冇嘅，而冇理由係要令佢爆滿嘅，發神經嘅呢個諗法。空置率唔係咁計噶嘛，即係空置率嘅意義唔係話你有人住啊，中轉屋代表好啊嘛，中轉屋就係你唔想咁多人住啫嘛，咁。你要是逼到去屯門的話，那是逼爆了的，但是你其他香港的居民或者大家都面對著有些突發的話，你是難道政府那時候塞你去這個臨時那些庇護中心啊之類的，那就算數的、嗯、 冇可能後遺者。 蘇格就係話我哋 清晰啲講講個數。 其實我係同意清晒呢度嘅，但係咧必須一定要市區有個中斷咯。 嗯， 係啦，因為咧即係頭先好似頭先咁講啦，話個重要性喺度啦。咁亦都好似頭先咁講啦，政府而家啊不停咁推行咁講緊話劏房要處理咁樣，咁但係劏房嗰度處理咗之後，咁嗰啲人搬去邊咧？咁佢哋都可能未必有能力去租到可能差唔多市值嘅租金嘅地方啦。咁所以咧就話，如果佢政府如果出呢個政策嘅話，但係佢又要扼殺咗呢個中轉屋嘅話，咁其實到時更加有一班人會住咗喺邊度咧？咁樣 另外嗰個我哋個睇法，好似阿偉咁講啦，少當然最緊要有中斷，因為正如好似我頭先咁講，我兩年前我冇諗過我會俾人遷拆，兩年後繼續會面對翻我兩年前嘅問題。天災人禍入得住呢度嘅話，全部都係一個悲慘嘅故事至入到嚟呢度，但係我哋都會喺悲慘之中揾少少嘅安慰。當然我們這600多戶，我全部要媒體關注啦，或者是跟其他人講為什麼我們不是講我們600多戶上樓，我們不是講這些，因為這份我們上到樓都會面對著這樣的問題，所以我們都要跟他們講，我們要有事有中轉屋，因為你不知道何時會發生不幸在你身上或者你朋友的身上，亦都有要全港市民知道，雖然我哋呢600多戶首當其衝，而家面對住呢個咁嘅問題，但係你要知啊，意外嘅嘢好難避免，亦都好難講。我可能做緊嘅嘢，可能為我女或者為我其他嘅人或者其他嘅朋友做一個準備，或者做一個避難所咁樣。Even 到時真係起咗，唔係我哋幾個住都好，起碼都有個人哋安置，因為我哋。是經歷過這一件事，我們都明白到當中的不幸當中的痛，我們才知道市區 中轉屋的重要性。我亦都想官員或者是諮詢委員會的人想跟我們開個居民大會，為什麼？因為預期你們閉門造居，不如問下當地在地的叫做居民或者是叫受害者啦，當中你中轉屋扮演了什麼角色，我不如我講我的感受給你聽，我的經歷給你聽啦，讓你們有個參考的價值啦。預期你在這自己在想， 我們呢今天呢就跟這個石梨中轉屋的班主組啦，阿志就即做了一個家訪之外呢，今天都跟大家講那個即跟進的情況。因為呢而家我哋身後嘅10座同11座啦，係嚟緊會拆卸啦。另外咧，呢一間咧係之前係一個嘅即係嘅石梨小學嚟嘅，本身小學嚟嘅。咁而家係職工盟嘅培訓中心咧，都會響嘅政府嘅計劃裏面話拆卸啦。咁但係事實上咧，就阿志佢哋啦，同埋關注組咧，其實響舊年咧知道房署有呢個計劃嘅時候，就已經聯絡咗一啲相關嘅當區嘅議員啦。咁譬如郭家傑醫生啊咁。咁是有一些的跟進的，譬如在2016年的年頭啦，都在立法會秘書署的申訴部，就立法會議員和當區居民都見過一下一些相關官員的，但是很不幸的那次的會面是建制派來的， 大部分都是咯， 會面的裡面好像得梁耀忠、李卓人、 郭家麒 咁其他嗰啲就係建制派嗰啲嘅議員啦。咁當然啦，唔係話嗰個立場就即係政治上大家敵對，就喺呢個中轉屋嗰個嘅立場上面都係即係反對嘅，唔係咁樣嘅。我記得咧，喺2016年嘅時候5月咧，呢一個嘅議題係上過立法會嘅房事務委員會度去討論嘅，係嘛？當時咧，譬如陳恆斌啊，佢哋都係表達個意見係反對政府呢一個嘅即係拆遷嘅計劃嘅。咁但係事實上咧，呢個計劃到依家咧，其實當區居民樓關注組咧係好關心一樣嘢。第一，有冇一個拆遷嘅時間表啦？第二樣嘢就係話會唔會 真係拆遷嘅時候，當區居民嗰個嘅安置啦。咁但係關注組嘅立場就係佢哋強調係一定要喺市區係有呢一個嘅中轉屋嘅。咁大致上嗰個嘅之前嘅跟進去到呢一度啦，咁就冇咩太大嘅即係進展。咁我哋希望啦，嚟緊希望嚟緊立法會繼續做翻啦，咁我哋會喺新聞部去開翻花去做翻呢件呢一樣嘢，因為我都問過相關同事之前嗰個處理。另一樣嘢就係話最緊要嘅就係居民大會啦，我覺得居民大會係一個係最基本嘅第一步咯。咁始終嘅就係大家見到啦，審計署嘅報告係雖然有講到就係話有一啲嘅空置情況啦，不如我哋行下啲快地咁樣，係嘛？但是喂，你不會用那個計法的，就是說你有多少空置就代表是不能夠物盡其用的嘛。那這個是黐線的講法，因為中轉屋就是愛來是防不時之需的，明白嗎？那所以現在雖然是有600多戶，不算是在這個範圍太多，但是事實上的是要不要洗錢過去，事實上的話是需要大家關注的。咁我哋都希望今日咧做到呢一集嘅訪問啦，亦都訪問到關注組揾到阿志同埋另外一位嘅街坊阿偉，咁就最少係大家喺嗰個媒體上喺網上面大家幫我廣傳呢一集節目先 ，OK？ 幫我廣傳呢一集節目先。咁至於喺呢度嘅話，咁之後點樣去即係繼續跟進咧？議會內我哋會做，議會外嘅話，我哋都會同關注做啦，同埋一啲嘅社工嘅團體去做翻一啲嘅，即係大家睇下點樣可以令到呢件事，其實建制派都需要關注嘅，我肯定佢哋有嚟過噶嘛。 上過嚟呢度就冇，就喺開會嗰啲咯。 係啦，開會開過嘅，記得開會開過，係咯。咁但係有嗰一樣嘢，大家即係都要留意嘅，就係因為其實而家十户十一座咧。比較多是中年啦，或者老人家比較多。咁好老實嘅，政府就係搏佢哋係弱勢，搏你哋嘅基層，就平埋你哋耳邊，有你牛去到屯門寶田咁啊算數咯。咁所以呢一樣嘢係需要其他嘅即係朋友後生嘅，大家都要留意咯。咁啊，有冇嘢補充啊？謝謝。 其實都冇啦，大致上都係咁，因為我哋都一路嘅。嘅立場都係強調市區要有中轉屋啦，同埋先安置後清拆啦。我哋呢個係我哋嘅立場。 好，咁希望大家廣傳呢個節目，咁有咩最新嘅消息，我哋都會即係同大家去公布翻嘅。係啦，咁今日係咯，多謝大家收看啦。我哋下次有機會嘅再同熱血嘅時報大香港早晨合作。係啦，好，拜拜。 唔該曬。